化着芬芳，那门前美丽的蝴蝶花依然一样盛开。小河流，我愿待在你身旁，听你唱永恒的歌声，让我在回忆小女孩。小河流，我愿待在你身旁，听你唱永恒的歌声，让我在回忆中寻找往日那带着蝴蝶花的小女孩。小河流，可是我要一

连前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该忘。

霸王别姬那首久唱不衰的《当爱已成往事》是李宗盛与林忆莲的第一次合作，但两人呢是分开录音，未曾见面。不必在乎我是谁是李宗盛第一次帮林忆莲创作，而我真的爱你则是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第一首歌。李宗盛自己也曾说，我歌里的故事有的是自己的，有的是别人的，有时候为了不让别人知道，我就找了个很厉害的歌手来唱我的歌。我是真的爱你收录于张信哲1993年发行的专辑《心事》。从《当爱已成往事》到《我是真的爱你》，李林之间呢无法回避的感情故事版本无数，白驹过隙，选择相信哪一款已不重要。而从《我是真的爱你》中听出爱过的人彼此的真诚，就已足够。 曾经自己像浮萍一样无依，对爱情莫名的恐惧，但是天让我遇见了你，处处见你，人群中独自美丽，你仿佛有一种魔力，那一刻我竟然无法言语，从此为爱受委屈，不能再躲避，于是你成为我生命中最美的记忆，甜蜜的言语怎么说也说不腻，我整个世界已完全被你占据，我想我是真的爱你，我是真的爱你，我是真的爱你。

身后需要看看海，往路上寻着宝，最近有点窄，我跟世界的比赛，可是裁判没来，想装就是无奈。天知道有多累，爱我这种人，没错，你快些离开。也许真的是你欠我的债，偏偏你不醒来。为什么喜欢我这种怪胎？想念是人活在新时代，外表看你担心不怪，不轻易恋爱，我相信永远不存在。别爱上我这种怪胎，我的人生一路在修改。我说爱情是海底针，真心很难买，忘了我让我一个人。别爱上我这种怪胎，想变是人活在新时代，外表叛逆担心不坏，不轻易恋爱，我相信永远不存在。别爱上我这种怪胎，我的人生一路在修改。我说爱情是海底针，真心很难买，忘了我让我一个人自由自在。 新时代，新思想，新目标，新征程，经典九六九聚焦十九大。 欢迎收听经典九六九特别节目聚焦十九大，我是周周，一起来关注十九大的相关内容。习近平指出，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革命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习近平在参加十九大贵州代表团讨论时强调，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明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前进方向，要万众一心，开拓进取，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李克强参加广西代表团讨论时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所做出的十九大报告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迈向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张德江参加内蒙古代表团讨论时表示，习近平同志所做出的十九大报告激励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定信心。余正生参加新疆代表团讨论时强调，习近平同志所做出的报告是我国党迈向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续写新篇章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向。新时代、新目标、新愿景、新期待，看似高大上，其实与你我都息息相关。而更美好的生活，也需要我们共同努力。以上就是本期聚焦十九大的全部内容。九六九也将继续为十九大做持续报道。我们下期再见。 多有

园馆特别推荐华语乐坛流行天后潘美辰，直接专线1381001969。 张国荣曾在毛舜筠的采访中说过，他唱歌前都要给这首歌编一个故事，唱的时候脑海中浮现故事中的画面，这种画面感呢会使他唱得更加投入。用他的话说，就是他的每一首歌都投入了好多的感情在里面，我想这才是他能把歌曲诠释得更动人的原因吧。再好的唱功，再完美的声线，也抵不过如此专注的声音。来听张国荣《取暖》。 提示， 是不是有很多的车主会有这样的疑惑，开车开了几年之后，为什么油耗会越来越高呢？明明刚开始的时候很省油，可是开了2到3年之后，耗油量明显的增加了1到2个油。九六九微笑提示，我是娇娇，汽车开久了到底为什么会费油呢？今天的微笑提示告诉你。